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它就在你身边，展开你和文学的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逢星期日晚八点半到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遇见文学》。咁咧呢个遇见香港文学作家嘅旅程咧，我哋又再继续。咁今一次咧，我哋又会去遇见边一位作家呢？ 今次咧就要遇见董启章啦吓。咁董启章呢位作家咧，其实就我个人嚟讲咧，就好难好客观咁样讲佢，因为我哋识咗太耐啦。咁但系咧，如果我真系一个好客观嘅人嘅话咧，我亦都要讲一句就话，如果要讲香港文学咧，都好难唔谈及董启章嘅，因为佢亦都写咗唔少嘅作品啦，或者大家觉得有好多好有代表性嘅，即系同香港有关系好密切嘅作品。咁所以咧，我哋就行到嚟呢度咧，系遇见文学嘅时候就遇见董启章啦。其实今次我哋要拣嚟要讨论嘅呢篇作品都好耐噶啦，即系话九十年代中吓，即系94年一个作品啦，就系、是、安卓珍妮。咁佢当时咧就系攞咗一年系喺90年代中就攞咗几个台湾嘅大型嘅文学奖。咁、而安卓珍妮咧就系、是、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里边嘅中篇首奖啦吓。咁同年佢就另外亦都系少年神龙吓，都系收喺同一本小说选里边嘅，都系攞咗个推荐奖嘅。咁、所以喺当时就一个香港作家就是跨过去台湾去攞咗人哋嘅两个即系嘅文学奖啦，咁就系佢开始被人所熟悉嘅时候啦。咁然后就再喺同期另一个我觉得都相关嘅作品就叫《伤心》嘅。咁今日就时间关系，我哋冇办法讲到呢部长篇啦。咁但系都系佢个主题上有联系嘅，但系都系同性别有关。咁不过呢个性别嘅设置咧就唔系香港吓，咁佢就系一个故事就亦都唔系女主人公，系一个男人吓。就去了日本大阪，咁有一日醒嘅时候咧，发现自己啲衫点解松咗咁多吓，原来咧就系成个身体变咗一个女人吓。咁佢可能令我哋联想到卡夫卡嘅变形记啦吓，即系话一觉醒来变咗只甲虫咁样。但系佢成个过程就思考嘅问题好唔同，就好明显就系性别啦吓，就系话一个男人。即係有一個女人嘅身體，我唔理佢科學上有冇可能啦，咁但係佢要面對嘅問題，佢曾經有嘅男女嘅思考要點樣逆轉或者被受到挑戰呢？咁呢啲身體同性別嘅議題呢，喺90年代無論香港或者台灣呢，都係好流行嘅一個文化議題啦。所以今日我哋講嘅安卓珍妮同埋頭先提到嘅雙身都係嗰陣時被人好多地談論嘅。咁但係引申嚟講呢，我覺得即係董啟章嘅作品又唔係淨係講即係性別議題啦。我哋都知道佢後來嘅佢有好幾個創作嘅方向嘅，譬如話一啲校園小說嘅系列啦，就是家伙拆啊、纪念拆啊、少东校园。咁佢就模拟一啲物件去讲嘢㗎，譬如讲粉刷点讲啲乜嘢啊，一把间尺系点啊咁样。咁有呢个成分。另一个重要嘅方向就係香港嘅系列啦，譬如话97年出版嘅一本叫地图集嘅书。咁地图集一听落去唔似一个小说名，似一个工具书。咁但係佢就係幻想千年之后冇咗香港㗎啦，陆沉又好唔知点样冇㗎啦。但係好多人就捞返啲地图出嚟。咁就大家冇嘢睇啦，淨係睇返啲地图去估呢个香港或者叫 V 城啦，维多利亚城究竟係点嘅呢？咁佢就去模拟嗰啲读图学家去写嘅笔记。再后来就係佢比较即係呢个长篇小说系列啦，好多人都会讲到嘅自然史三部曲，天工开物、时间繁史同学习年代，讲家族史嘅问题。咁嗰个就即係好大嘅话题，我哋呢度唔再继续开展落去啦。但喺呢条线索里面呢，我哋都会发现就係呢个作家好喜欢模拟嘅。即係话从安卓珍妮我哋今日要讲嘅中篇，就係佢模拟一个女人嘅声音，完全去代入一个同丈夫婚姻关系有问题，然后一个女生物学家啦，佢唔单止係普通一个女人，其实佢生物学家要去搵一种相传係会出现过嘅蜥蜴，可以单性繁殖嘅蜥蜴，即是雌性和雌性是可以再繁殖的蜥蜴。咁呢就是希望去找到安卓珍妮去证明某一些东西。他没有讲到是什么，但是觉得有种关系，就是如果我找到这种可以雌性和雌性繁殖的蜥蜴，是不是就是可以解决我觉得在婚姻里面一种不平等不公平的情况呢？咁样我哋都会睇到呢一个暗示。 這個就是即係我哋頭先好簡單去介紹咗董啟章啦，咁同埋就係試下從佢一篇早期嘅作品去切入佢嘅一啲創作嘅方向咯。 嗯，咁關於咧，我哋今日挑選咗呢個安卓真理啦呢個作品，其實有冇咩其他特別嘅原因咧？喺咁多個作品入邊，要挑選呢個作品出嚟去細讀噶？ 嗯，剛才讲到就是说他为人所认识或者是即是他在小说方面被人所认识就是这个作品开始的。同埋即是他的那个模拟的效果啦，剛才讲过就不单止是模拟一个女性的声音，其实他里面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就是里面有牵涉很多生物学的知识，好像看一些生物学的论文啊，对于那个斑尾模式啊，即是这种蜥蜴身体的形貌啊、习性啊等等的描绘啦，都是一种模拟来的。我觉得这个跟董啟章的创作观念是有些关系的，就是他会去想究竟什么是小说语言呢咁样。其实董啟章另一个身份就是他曾经做过一些写作班的教育工作咁样啦。咁他有一个理论我觉得挺得意的，他叫做街砖三的理论，关于小说语言。他就说即是如果大家知道锄大碟是怎样玩的啦，咁我哋要砌好多牌的，有时要同花顺就是最大啦，咁有时就是即是有好多 pair 咁样。咁他就说如果小说的语言呢就好似有啲字是靓啲嘅，或者做文字啦，有啲字是深啲，好似一隻烟咁样，所谓嘅 ace 咁样，或者是 queen 呢啲我哋会觉得是深啲嘅字，譬如话风华绝代讲一个人靓，咁可能是一个 queen 咁嘅牌。咁但係呢如果話他很美麗，咁我哋覺得可能係即 係低層次 七仔啦，或者係六啊咁樣啦。如果就話他很靚咁樣先算，靚直情係就一個單字，我哋可能話呢啲街磚三嘅字嚟㗎啫，即係街磚三就係一副牌裏面最細嘅字。但係我哋如果係咁樣理解文字嘅話呢，我哋去諗下玩牌啦。街磚三係好細嘅，但係你出牌嘅話，你街磚三唔會出線。但係如果你有一套同花順，咁你街磚三你要有同埋街磚三先可以二三四五六或者係三四五六七啦，係最大嘅。你冇街磚三你就成個唔成形。所以佢想講嘅就係話喺創作教學嘅時候，佢講過唔好睇小某一啲字，即係話呢啲係低級嘅字、淺嘅字，或者唔係好深啊、華麗啊、有意境嘅字。其實字係冇分高低，而係成個組合係點。咁我諗喺安卓真理呢篇小說裏面都係嘅，即係話我哋一開始係有啲人可能唔睇慣，即係好多樣化嘅文字或者小說，覺得哇好枯燥，唔知咩事，即係完全你同你期待嘅一個小說有女主角出場啊，有男主角出場，有一段關係啊，咁係唔同嘅。佢就同你講斑尾模式，即係佢個學名係乜嘢，係模式科，係體型屬於乜嘢，長幾多厘米。但是这段文字你可不可以说它是一个街砖三的文字呢，或者是枯燥的不好看的呢？你要看整个的配合，就是说整篇小说里面去安插这些生物学的论文，就是的片段，其实它就是冲击着我们，或者是给一个另一个机会，就是说爱情有很多种，或者是思考这个两性关系的方向有很多种，不同人要面对的两性关系都很不同。那它就是去想一下一个女生物学家佢要面对两性关系嘅时候，佢一方面会有佢工作上面最熟悉嘅嗰种论文嘅语言，但係另一方面有佢最贴身嘅生物学上或者係身体上佢要面对嘅问题，就係话佢点样去防止自己即係接受另一个男人嘅遗传基因而去怀孕呢咁样。即係咁呢个佢嘅交错，即係话一个系佢身体嘅感受，然之后又去返佢嗰个做即係蜥蜴嘅论文，然之后又再去讲返佢身体感受。咁佢配合嘅时候呢，就会令到呢个小说系有一个比较丰富嘅层次，或者系一个新鲜嘅层次俾我哋去諗所谓嘅两性议题或者系两性问题。 嗯，咁听完咧董启章嘅佢嘅写作嘅特色咧，或者佢嘅手法之后咧，咁我谂我哋转头翻嚟就进入细读呢一个安卓真理呢一个作品嘅部分。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我哋上半部分咧就介绍咗董启章呢个香港嘅文学作家啦，咁亦都提及过咧，我哋会细读佢嘅一个早期嘅一个小说嘅作品，就系叫《安卓真理》嘅。咁呢一个作品，我哋会拣选咗边一个部分嚟去细读噶？ 安卓珍妮篇小说咧，就我头先讲过，就系佢早期嘅作品啦。咁佢后期嘅作品同香港好有关系，但系我觉得早期佢写香港都几有特色嘅。咁其中安卓珍妮嘅特色咧，就系佢写到大帽山最高嘅山啦，香港吓。但系远远呢个大帽山，如果大家去过开车上去又好，点都好啦，佢几大帽都好，或者系几高都好啦，佢都唔系一个蛮荒世界。特别嘅地方就系董一章喺安卓珍妮呢篇小说里边，佢讲一个女生物学家要去大帽山去揾一种。好似已經係失傳咗或者絕種嘅，冇人再見過嘅傳說中嘅可以單性繁殖嘅蜥蜴，個名咧佢自己將佢叫做 androgyny 安卓珍妮。過程裏面咧，佢係要穿越一個哇，好似即係森林一樣，充滿住危險啊、山間啊，然後哇萬方世界與外界隔絕嘅大帽山嘅森林嘅。咁老實講咧，我哋都知道香港嘅大帽山唔係咁樣嘅，但係佢係成功又再一次模擬咗嚇，即係話可能當時。即係去參加比賽嘅時候，有啲台灣讀者或者評審睇嘅時候，佢真係以為香港有個咁樣嘅森林都唔定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我哋呢度就聽一聽呢個片段，就係、是、呢個女生物學家嚇，以佢好平靜嘅一個敘述語言去講點解佢要嚟到呢個咁危險嘅大帽山啦，同埋佢想逃避緊嘅係啲咩問題。 和丈夫隔住一段时间，也许这是我上山的主要原因，但我不是为了要找寻安卓珍妮才到深山来的吗？在那个时候，我还未曾理解远离丈夫和接近安卓珍妮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凑巧吧。我想暂时和丈夫分开一下，刚好也想研究一下关于安卓珍妮的事情，于是山中的房子便成为了这两个想望的交汇点，一切能够安排得这样恰到好处，实在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而促成这一切的是安民。房子是安民的祖父所建的，位于大帽山东面海拔600米的岩坡上。他祖父对植物有一种特殊的偏好，这房子大概是他当年远足的基地，也是他退休后隐居的处所。我曾经在他祖父的老家中浏览过他多年来所收藏关于本土植物的资料，翻揭着那些陈旧的书册和标本，心中泛起了一瞬间的感动，有一种相逢恨晚的悲哀。而安民的家族，亦即是我丈夫的家族与自然界的勾连，自他祖父以后便断绝了。老家中的无数大小盆栽已经尽数凋零，但这并没有对这个家造成任何影响。离开了泥土，家族在城市里开枝散叶，反而愈加灿烂蓬勃起来。当我坐在房间的窗子前，眺望整个城门水塘区的山色，手肘的肌肤轻轻抵着木桌子给岁月磨滑了的边缘，手中的笔便不其然地悬于空中。安民的祖父仿佛在这一刻进入了我的体内，教我把他的血脉流传下去，但我却只能够哀伤起来，因为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正是要远离老人家的孙儿，我的丈夫。在这段日子，老人家的灵魂常常在我的耳边骚动着，我知道如果他能够的话，他一定会让我怀下他家族的后代，跨越他儿子和孙儿的缺陷，重新遗传他血液中对于绿色生命的感情。对于此，我心中只有怀着无限的歉疚。 好啦，啱啱听完咧细读安卓珍妮一个选段啦。咁究竟乜嘢系安卓珍妮呢？可能听众朋友都会打咗好多个问号喺度啊。 系啊，就咁听呢篇小说名咧，如果未听过嘅话，都几难解释噶吓。你要写啱呢四个字咧，安卓珍妮都好难，因为佢其实唔系中文嘅名嚟，佢系一个翻译名嚟嘅。喺小说里边咧，就系话呢一个女生物学家。佢就係喺一啲生物學家嘅筆記簿裏面咧，就揾到一個筆記嚇，就話有一種可以單性繁殖嘅蜥蜴啦。佢有個學名嘅，但係呢個女生物學家咧就想自己改一個名俾佢，就叫做 androgyny。androgyny 呢個詞嘅中文嘅翻譯咧就叫做安卓珍妮啦。咁就係嗰一種嘅蜥蜴，傳說中係香港嘅大帽山山間出現過嘅蜥蜴。咁androgyny 呢个词其实就系解雌雄同体啦，啊，就系生物学上面一个名词，后来引申到一啲文化里边，即系譬如话女性作男性打扮啊，或者系男性作女性打扮啊，都可能系会有一种 androgyny 嘅风格咁样吓，就有好多唔同嘅引申啦。咁但系喺呢篇小说里边咧，安卓珍妮就系寄予咗一个女生物学家嘅渴望。佢就諗緊一個人嘅性別可唔可以自己自足嘅呢？其實嗰個單性繁殖除咗係雌性同雌性繁殖之外嘅渴望，其實佢更強係希望有一種自足嘅性別。即係話我哋講咁多兩性嘅問題，如果一個人男又係你，女又係你，咁咪幾好囉，我哋唔需要再去同一個異性去相處啊，好多異性嘅問題啊，權力關係係咪就消解咗呢？咁所以呢個係有少少曲折嘅象徵，但我覺得亦都係呢篇小説好睇嘅地方，就係話一個人會由佢自己學術嘅工作，好似毫無關係嘅生物學嘅工作，去反映咗自己好多時最深刻嘅一啲恐懼，或者係佢最實際嘅問題，就係佢同佢丈夫之間嘅關係。佢丈夫係一個好溫文爾雅嘅人嚟嚇，就係喺大學認識嘅，係佢同學嘅哥哥咁樣。咁佢一個好朋友安文嚇，就係女同學嘅哥哥。咁佢哋結咗婚之後，丈夫同佢感情唔算太好啦。咁但係呢，即係每晚都會好温柔咁樣，即係親吻佢啊，即係似乎係一個好嘅丈夫嚟。另一方面呢，就係佢承受住好多，即係作為一個妻子有嘅責任啦。譬如話係咪要繁衍佢家族嘅後代呢咁樣，咁佢自己覺得有啲不安嘅。呢篇小說就係有好多雙重嘅結構啦。譬如話頭先我哋聽到嗰個選段，就係佢帶住呢啲佢嘅婚姻問題，佢就話我不如離開呢個城市，就上大帽山，就去揾呢個安卓珍妮，以揾安卓珍妮為名呢，就暫時同佢丈夫分開一段時間。咁但係喺佢呢段分開時間嘅時候，佢冇搞得更加清楚，或者冇成功揾到安卓珍妮而解決咗佢一啲嘅心結，佢就遇到另一個人。因為喺個小說裏面嘅描述，大帽山係好危險嘅，咁所以呢，你要揾呢種嘅生物呢，你就要有一啲人幫手。咁喺嗰間舊嘅大宅裏面呢，其實都係佢丈夫家族佢留低嘅一個大宅，咁就有一個男人去打理曬所有工作嘅，譬如話去除草啊咁樣。咁呢個非常見石，而且似乎係一個好似蠻荒世界嘅野人式咁樣嘅男人，連名都冇嘅。呢個男人一方面同呢個女主角係有各種嘅合作關係，即係話你幫我去揾安卓珍妮啦咁樣。咁但係佢哋相處之後，呢個女主角會意識到佢始終係一個男人，男人就會有一個異性對一個女性佢產生嘅危險。咁最後的確即係佢哋發生咗啲嘢，即係話個男人係有侵犯咗佢。然後喺到小説結尾嘅時候，佢認為一個好文明、溫文爾雅嘅丈夫係有問題，佢會用文明嚟征服我。但係似乎一個冇學識嘅男人咧，都唔係一個令人好安全嘅，即係話你識嘅嘢多過佢，或者你係女學者、生物學家咁，但係佢恐怖有力嚇，即係話喺一啲情況之下，你最後你都係要打呢場戰爭，你可能係必輸嘅。咁就係即係講到嗰個最後佢嗰懷孕嘅可能，咁佢覺得好哀傷嘅嚇，即係最後呢個男人係有幫佢揾到呢個安卓珍妮嘅蜥蜴嘅，咁但係呢個蜥蜴後來亦都走失咗，又唔見咗啦咁樣，咁好似就係有一個少少消極嘅結局嘅嚇，那個結局就係、是、都幾極端嘅，就話、是、喺香港有一種植物叫馬英丹啦嚇，咁佢就將佢溝水，佢本來想俾個男人飲嘅，因為佢有一種仇恨，但係最後個男人冇飲到嗰杯水，佢自己飲咗，然後喺佢飲咗之後就產生一啲好似幻覺咁，喺個小説結尾就係、是、聯想翻佢同佢嘅女同學安文話：我哋其實可能有一個烏托邦嘅世界咧，淨係有女仔嘅，我哋兩性都係自足嘅咁樣嘅世界，大致上就係一個咁樣嘅故事。 其實聽阿黃念恩嘅頭先嘅解說嘅過程入邊咧，其實都聽到呢一篇小説咧係用咗好多對比嘅，譬如可能城市同一啲可能係荒蠻啲嘅 嘅地方，文明啊同野蛮啊，男人啊同女人啊，单性繁殖同双性繁殖，由语言啊或者系即系用武力啊咁样。其实对于你嚟讲，你又点样去睇呢一篇小说咧？ 你头先都分析得好好吓，即系呢个双性结构咧，之前亦都有人即系你可以话系一个再嘅比附或者系比喻啦吓，佢就话好似一组 DNA 咁样吓，即系话即系嗰个双螺旋嘅结构咁吓，或者一啲人觉得好似染色体咁样吓，即系嗰个两线嘅结构喺小说里边，你可以有咁样嘅联想嘅，我自己都同意吓，就系各种嘅对比系会呈现咗呢个小说嘅一种其中一种结构美啦，你可以话吓，就系话系双重嘅主题，佢既系战争，亦都系好似无法逃避嘅互补咁样吓。但系我哋就算另一方面摆低晒呢个结构嘅问题，即系话呢个结构会帮助我到我哋去理解呢个小说嘅主题啦。但系我觉得呢个小说始终系有感情吓，即系你头先提嘅结构令我联想到初时，其实大家对董启章嘅一个评语就系话佢嘅小说好复杂嘅，或者系概念先行，你先有一个谂法，即系讲两性嘅，咁然之后咧，先至去写一个小说啦，冇乜感情嘅咁样。但我自己再睇翻嘅时候，我觉得其实喺佢结构里边系有感情嘅，譬如话佢同安民之间嘅关系啦，或者系一个人，即系以呢篇小说为例，一个人点样由佢自己最不经意嘅地方，譬如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工作，譬如佢生物学家去写嘅学术论文，本身系不带感情嘅，但其实佢里面可能系最蕴含咗你最深刻嘅一啲恐惧同埋渴望。咁安卓真系就系俾到我呢种嘅启示咯。 唔该晒黄念恩，如果有兴趣嘅听众朋友咧，可以去揾董启章呢个作品《安卓真理》去睇一睇，咁系绝对值得大家去细读嘅。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遇见文学嚟到呢度就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好，再见，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